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意流如烟，欢迎你尝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历史上真实的高俅曾经做过大学士苏东坡的书童，而且这苏东坡呀还非常赏识高俅的文采，把他推荐给了驸马都尉王进卿。2006年美国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做《一球成名》，这个电影的名字正好印证了高俅的经历，一脚球就出了名啊。不过话说回来，苏东坡的眼力不会这么差吧？怎么推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呢？难道他之前就没看出来这高俅不像是个好人吗？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吗？大恶霸西门庆到底是在影射谁？孙悟空究竟是中国猴还是外国猴？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演变，如若返回原形，这些人物又会是什么样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探访文学人物原型之古代足球先生高俅，下集。 高俅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不过史书上对这个人的记载却很少。好在那时候的书籍流传下来的比较多，从宋朝人写的这些书里边多少能找出一些高俅和苏东坡他们二位之间的关系。宋朝的王明清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徽主后录》。说到这儿啊，咱讲一个小插曲儿。您听这书的名字挺怪，徽主后录，什么意思呢？这所谓的主啊，就是一个录，底下呢是一个主人的主，这指的是古代的一种录。这种录的尾巴呀能当胆子使，扫尘土非常好。魏晋时期的人经常是啊拿这个录尾巴当成身份的象征，挥着录尾巴大砍特砍。后来大伙就把这种谈话的方式啊叫主谈。《徽主后录》这本书里就记载了高俅和苏东坡的故事。高俅始终对苏东坡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苏大学士的提拔。每当苏东坡的亲戚朋友来京城的时候，这高俅都要亲自去拜访，带着礼物，送一些金银财宝周济他们。您说这苏东坡要是真讨厌高俅才把他打发走的，这高俅发迹之后也不可能对他感恩戴德的。打这儿啊，咱也能看出来，当初苏东坡真是出于对高俅的欣赏，才把他推荐给了驸马。那位说了，这苏大学士怎么这么不开眼呢？推荐这么一位臭名昭著的奸臣， 其实啊，苏东坡的一生都是豪放磊落，胸襟宽广，对人就没有什么防备之心，非常的博爱，在他眼里世上没坏人。苏东坡经常在嘴上挂着一句话，就是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能陪街头乞丐。有时候这人世间的事儿就是这么难以琢磨。苏东坡和高俅这俩人在政治上针锋相对，人生目标也是大相径庭，完全不是同道中人。可是苏东坡的后人落魄的时候，反而是高俅这个奸臣来周济他们。苏东坡的推荐是高俅的一个重要转折，到了驸马府上，高俅啊也能混得开，得到驸马的赏识。这驸马王进卿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苏东坡和驸马王进卿两个人交情不错，这王进卿也是一位词人画家，因为家里边有钱，他收藏了不少的文墨珍宝。他们家里经常举办文化沙龙，像苏东坡呀、米芾、黄庭坚这些文人雅士都愿意到他家里赏画切磋。王进卿还请人把当时的场景给画下来了，这就是著名的画作《西园雅集图》。这幅画上加上书童侍女一共是22个人，这些文人有的挥毫泼墨，有的吟诗作赋，还有的是打坐问禅，人物表情不一样，可画得十分自然。您想想，这里边的苏东坡、米芾、李公麟，那都是千年一遇的人才呀。自打这幅画一出来，后人都拿他当榜样了。要想画好人物，都得临摹这幅《西园雅集图》。根据《宋史》记载，王进卿是堂堂驸马，又是有名的美男子，但他却风流多情，放着家里的公主不好好过日子，老在外边招蜂引蝶，公主得不到宠爱，郁郁寡欢，最后连命都搭进去了。这公主可是神宗皇帝的妹子，守着公主你还不老实，皇上一气呀，一道圣旨免了王进卿的官职。不过就像咱们刚才说的，王进卿有才华呀，画的一手好丹青，他跟神宗的弟弟当时的端王赵佶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关系非同一般。在小说里也交代了，说小王都太尉跟端王关系好，他派高俅到端王府送东西，端王恰巧正在踢球，这高俅看了心里痒痒，正好球啊滚到了高俅脚下，他就来了一个高难度的鸳鸯拐，把球传给了端王。这一手让端王惊叹不已，再加上他谦卑恭顺的态度，端王就看上这高俅了，从此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这一脚高俅把球踢到了端王脚下，其实啊也把自己踢进了统治集团。小说里高俅只用一脚就定了乾坤，成功晋级，但这毕竟是小说家的演绎，真实的历史上这种说法有依据吗？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要找到依据，咱们还得看看那本《徽主后录》。这里边记载啊，说这一天驸马王进卿和端王赵佶在上朝的路上相遇了。端王这人爱美，面见圣上怎么着也得捯饬捯饬，他一摸袖子，坏了，今儿个忘了带壁刀了。这壁刀啊，可能家里有老人的还使过，就是壁子呀，形状呢像是咱梳头的笼子，但是这齿儿特别密，是避掉脏东西的。这壁刀啊端王没带，就问驸马王进卿说，您带壁刀了吗？借我使使。这王进卿啊就把自己的壁刀拿出来给了端王。端王整理完了鬓角胡子，很满意，再看看这把壁刀，哎呀，您这把壁刀样式可够新鲜的，挺可爱的。 驸马一见端王喜欢，随口就说了啊，我最近呢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呢，晚上我派人给您送家去。等到了晚上，驸马就派高俅到端王府走一趟，送壁刀去。高俅到了端王府，碰巧端王啊正在花园里踢球呢。高俅端着壁刀站在一边看着，一边看心里一边嘀咕，嘿，端王这球踢的可着实不怎么样啊，还不及我的一半呢。心里这么想，他这脸上啊不自觉的就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情。端王注意到了高俅的表情，一看这小子明显不服啊，把球一收走上前来，怎么着，你也会踢球啊？高俅那个时候啊正是年轻气盛呢，撸胳膊挽袖子就要跟这端王比试比试。这俩人站好架势开始对踢，高俅这会儿使出了看家的本事，这球啊就跟粘在脚上一样。端王是大开眼界，一下就喜欢上了高俅，当即派人传话给驸马说，谢谢您这壁刀，连同送壁刀这人我一块收下了。这么着高俅就成了端王召集的亲信。没过多久，当朝皇帝宋哲宗驾崩了。这宋哲宗死的时候啊才25岁，没留下儿子，谁来继承大统啊？儿子没有，那就兄弟来吧。端王捡了一便宜，幸运的被太后选中了，19岁登基做了皇上，就是宋徽宗啊。有句话说得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高俅的主子当了皇上，那他也离平步青云不远了。宋徽宗登基之前很少过问政事，平常就是琴棋书画，活得跟个文人艺术家似的。也难怪，他当时就是一个王爷，做王爷说明什么呀？说明您这辈子当皇上是没戏了，您已经被淘汰下来了，下一轮皇上就得小辈来当了。那既然这样，做个逍遥王爷快活一辈子也挺好的。可是谁也没想到，他这宝贝哥哥愣是连个太子都没生就撒手西去了。大臣没辙呀，这皇位总归要皇室来做呀，端王啊您就别逍遥了，还是来当这皇上统治国家吧。早先做王爷那会儿，谁也没想到端王能坐上一国之君的位子。朝里的大臣呢很少有去端王府做客的，谁没事给一个花花公子请安呢？当端王召集坐上龙椅，底下这帮大臣呢他没有一个信得过的。这皇上坐的心里没底呀，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宋徽宗一上台就琢磨着培养自己的力量来控制整个朝纲。宋徽宗喜欢高俅，就把他当成自己人看待，有心想提拔他。可是这高俅要学历没学历，要功绩没功绩，冷不丁的提拔上来没法服众啊。私底下宋徽宗就把有意提拔高俅这事儿啊跟他说了，朕呐有心重用你，但是你没有功绩呀，所以说只要你立下功劳，朕才能提拔你。都说皇上是金口玉言，只要他张嘴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呢？其实做皇上啊也有做皇上的难处，您比方宋徽宗，他就想把这高俅啊给弄到官场上去。在宋朝当文官比武官威望高，名声也好，弄个文官吧。可是您看看宋朝的文官，那基本上都被进士给垄断了，高俅这点学问，这把年纪，这时候再去考功名也来不及了。既然文官当不成，那换个武官吧，反正工资待遇一分不少你的。可是宋朝老祖宗规定啊，您没有在边疆立过功，就没有资格担任重要部门的官职。宋朝那会儿边境老是战事不断，做出这样的规定啊也是合乎情理的。宋朝的这项制度倒是不错，可俗话说得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为了高俅一个人，宋徽宗没少费心思，他把高俅下放到基层，托付给了守卫边疆的大将刘仲武，让他呀到那儿镀镀金。皇上亲自指派一个人给你，这刘仲武也不是傻子， 当然明白这里边肯定有事儿，给皇上做个顺水人情谁不愿意呀？但是高俅究竟立了什么功劳，这个史书上没记载。有学者猜测说，刘仲武在公元1104年曾经打过一场大胜仗，当时给宋徽宗高兴的亲自接见了刘仲武，给他的九个儿子都封了官位。很有可能高俅当时也参加了这场战争，而且这刘仲武跟高俅两个人打得火热，关系好得不得了。后来刘仲武打了败仗，他的乌纱帽却保住了，靠什么呀？全靠高俅在皇上身边给说好话呢。刘仲武死了之后，高俅还向皇上极力推荐他的大儿子接班，您看看这关系，铁哥们儿啊。几年的军旅生涯，这就成了高俅升迁的资本。打这儿之后，高俅是平步青云，坐上了殿前司的指挥官，这就是禁卫军的最高长官呐。他的父亲哥哥也都跟着沾光，当了官了，他的儿子也入朝为官，一家子荣耀至极，真是光宗耀祖了。高俅一家子都跟着发迹了，难道这一切就是因为高俅踢得一脚好球吗？高俅屹立官场20年不倒，这里边有什么秘诀呢？您要是真以为高俅就是踢球踢得好，所以平步青云，做了20年高官，那您呢，还真是小看了这位足球先生了。踢球那是进门的法宝，往后在官场上怎么混，他自有一套高招。高俅对主子宋徽宗的性格摸得一清二楚。宋徽宗喜欢音乐，喜欢书画，喜欢舞蹈美女，一副搞艺术的派头。搞艺术追求什么呀？一个字儿，美。高俅就抓住了艺术家皇上这个心理，他管理禁军的时候，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有一回，这高俅主持了一场军营里边的竞标赛，怎么比呢？先弄4条大彩船，这船造的富丽堂皇，异常漂亮。船上这些士兵都排好了，都有表演，耍大旗的，舞狮子的，装神弄鬼的，甚至还有演杂剧的。旁边又派出2条船，这船上全是乐队，专门给伴奏。比赛开始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好不热闹。比赛当中也要搞出各种花样，讨皇上欢心。宋徽宗就吃这一套啊，那看着热热闹闹的，当然是开心不已了。在为人上边，高俅也有一个优点，不忘报恩。咱们前边讲过，苏东坡对他有恩，他总是想着报答，跟刘仲武一家子也是关系密切，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一点上倒是为他赢得了一些好评。高俅这个人很贪婪，他把建军营的地皮留给自己盖私房用了，禁军里的士兵就跟他家里的奴隶似的，随便使唤。您有手艺，哎，别浪费，给我干活来；您没有手艺，别闲着，您出去找营生，给我赚钱。您要想不干活，有一样可以，除非您家里趁钱，您给我钱，您可以歇着。反正是只要给钱，怎么都好说。堂堂的国家禁军都这副德行了，那还有什么战斗力呀？全成了摆设了。等到国家真有难，面临禁军进攻的时候，开封城里几十万禁军就跟肥皂泡似的，一捅就破。这高俅可是难辞其咎啊。靖康元年，禁军渡过黄河，宋徽宗得到消息，连夜的赶往东南。到了泗州这个地方，童贯、高俅带着各自的军队就到这儿会合来了。 一时间又组成了宋徽宗的亲信小班子。就在这个时候，童贯和高俅两个人争起宠来了。童贯护着圣驾继续南下，这高俅呢则被留在了四周，被皇上抛弃多没面子呀。高俅借口生病，带着军队回到了开封。后来宋徽宗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宋钦宗当政，朝廷里边的大学士集合起来弹劾蔡京、童贯这些奸臣，说他们是误国贼。宋钦宗为了顺应民意，收取民心，就列举了童贯的十大罪状，把他杀死在流放的路上。高俅啊，没跟着下江南，反而是救了自己一命。命是保住了，可是家也被朝廷给抄了。皇上亲自下旨，让他们把家里的金银如数交出来，不得隐瞒。高俅的两个兄弟隐瞒实情被人揭发，被罢免了官职。抄完家没多久，这高俅就病死了。他死了之后，朝廷把他、他儿子、他们一家子的官职全都一抹到底，到最后高俅落了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都说高俅是奸臣，可是啊，分跟谁比，要跟童贯、蔡京这些人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刨出去这些政治因素，搁到现在，以高俅的技术，没准啊还能带着中国男足在世界杯上一举夺冠呢。可他呀，偏偏生在宋代，只能说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足球先生啊。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